www.myradio.com.hk 一个当港管局系死嘅 radio 频道。 各位街坊，我系陶君衡，足球频道有靓女 Rosa 同埋呢个明灯长毛，星期二晚11:30记得收听足球频道。 各位网友，你已经登入咗 myradio.com.hk， 我系你嘅主持卢永乐。每逢礼拜四晚上9:00至10:00，我哋会喺 myradio 同埋我好朋友麦国峰同埋嘉宾一齐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嘅健康资讯，亦都咧为大家提供有趣嘅笑话。请支持 myradio.com.hk。 星期五10:00至11:00在 MyRadio， 梁錦祥和何秀蘭一起在這裡說三道四，還有指手畫腳，雖然你看不到，不過希望你各個星期五都在這裡一起聽到。 星期一晚9:00有 Rosa 和 Sino 在這裡跟大家講下這個旅遊的景點啊特色的，如果你喜歡去旅行的話，就歡迎大家星期一晚9:00黐實 MyRadio。 各位，我是梁錦祥，請全力支持 MyRadio www.myradio.com.hk。 我翻嚟啦，咁啊 ，Doctor Harry 咧就哇，你都系好 in 啊，咁啊天上人间喺长城酒店，你私底下答我，你有冇去过？嗱，我公开讲我冇去过噶，不过我就听到啲人讲系点样嘅，咁啊 ，Doctor Harry 应该请佢上嚟做翻集噶，佢真系好熟嘅，其实大家都 好 in 嘅吓，系啊，睇你睇一睇就知系 in 啊，咁咧点样咧？就即系呢个系当年咧就最贵嘅 club 嚟嘅，咁咧就好多高官啊或者即系大即系生意人咧就去嘅，咁咧就入边嘅即系点讲啊？嗰啲公关咧，当然系即系十分之高啦，十分之漂亮啦。咁连陪酒嗰啲都系嘅。咁陪酒系点样咧？就即系呢个我间接听翻嚟嘅。佢嗰啲陪酒点样咧？系饮到肺，饮到胃穿。 系 吓，即系佢每一晚系不断系咁。 唔奇啊，因为真系北方人咧系饮得好犀利噶，即系嗰个豪咧豪过上海啲好多嘅 吓吓。我有呢个亲身经验啦， 吓， 即系我哋同即系上面啲人倾生意咧，就一日怼三餐。 系啊， 吓咁咧就第一即系朝早啊怼红酒啦，晏昼怼五粮液啦，夜晚怼啤酒啦， 系 即系跟住唔瞓觉，仲要怼多几镬添。嗱，咁我讲嚟听喎。 好， 我饮唔惯嘅，嗰啲五粮液咧，饮乜嘢咧？十秒钟之后即刻上头 嘅。总之全部都系啲度数高嘅酒啦。咁呢个系避免唔到嘅，即系如果你去北京做生意，因为其实嗰度其实系啲人嘅文化唔同啊。即系北京同上海嘅人咧，有一个好大分别就系咩咧？北京人咧就系咧。好快就可以同你清英到底嘅，即系咧唔使三分钟就歌门儿歌门儿咁样噶啦，吓、即系再五分钟后咧就铁歌门儿，吓、即系吓，唔知道大家听唔听明啊？即系因为老友就叫歌门儿，即系死党咧就 死，即系 老死就铁歌门 儿， 咁啊唔同上海人噶，上海但系唔好咁即系唔好咁天真喎，大家即系你有难嘅时候咧，北京嗰啲人就吓、即系佢其实好虚嘅，即系好佢哋好容易就清。到底上海就调翻转嘅，上海嘅人咧就系咧一开头识你嘅时候咧，佢嗰道墙系好难打得破嘅，即系佢系好 protect 嘅。但系当佢真系同你老友嘅时候咧，上海人咧就系比较长远啲嘅，即系你有难嘅时候，佢真系会帮你。呢、這个就系我自己嘅即系亲身嘅感受啦，即系可能有啲唔同嘅，不过我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感受咯。 吓、但我同你提一提啦，酒咧佢哋饮得好犀利嘅。即系头先我讲啲，譬如五粮液嗰啲咧，我饮大概即系细细杯咧，咁已经上头啦。佢哋怼一杯两杯咁怼落去 嘅。系啊，呢、這个我谂系人种啦、气候啦，即系遗传嚟噶。即系佢哋好饮。 我知我自己，譬如想上面做生意，即系倾生意，我少少担心咯、我惊系怼，我惊系成日惊佢俾佢怼。 嗱，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啦。我试过好多次，万事万灵嘅。即系如果你同北方人怼酒咧，就佢飲佢一定係兑啲白酒啊，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啦，耳窩頭啊咁咯啦，總之全部都係白酒啦。你知好簡單嘅啫，你即刻叫一支有氣嘅葡萄酒，或者 冇叫香檳 啊，或者咧叫佢咧嗱咁啊，嗱飲一杯白酒就兑一支啤酒啊，一有氣嘅嘢咧，佢諗得快過你，咁你就好快搞掂呢件事嘅，咁呢個我成日試過好多次都得嘅，因為佢哋係唔慣飲有氣嘅嘢嘅， 佢哋飲有葡萄酒比較少， 但你要有氣嘅喎，唔好攞支紅酒喎，即係冇意思喎咁樣係嚇。 紅酒就即係嗰啲係比較 high class 嗰啲啦。我老實講啦，即係如果你而家飲白酒咧，我覺得佢哋幾係幾土嘅， 我唔知佢上面系咪咁谂法，即系而家其实佢哋最 in 最 high class 咧系饮 红酒啦， 酒 系啦， 唔系饮白酒。 系啊， 但系即系我成日讲话，千祈唔好同佢斗饮白酒。 咪有几种酒嘅，红酒又 in 啦、啊。芝华士啊，或者 Johnny Walker 嗰啲都 OK， 是是， 但系佢哋饮啊好，我又好顶唔顺嘅，就系佢哋好中意加绿茶嘅，即系芝华士沟绿茶， 芝华士加绿茶咧，香港都系。 我唔，我就唔得嘅，我一人冇饮咩饮啊，唔该斋饮好过啦。 牛啊，诶，噏几句啊，系咪芝华士加绿茶啊？你 老实，我都唔中意饮芝华士加绿茶嘅，但系好老实，你喺大陆咧就通常都系芝华士加绿茶。红酒加七喜啊！ 系啊系啊系啊，仲咁、啊啊、如果香港有啊，真系其实香港系即系大陆化咯。 啊，一系出声啊，即系做，即系 前男主持梗系啦， 点够你做啊，大佬真系啊！ 同埋咧就，同埋有一样嘢又避免唔到啊，就系、是、咧你大陆饮酒咧就有一样嘢好大镬嘅，即系譬如话你饮头一两支芝华士咧，就通常都系真嘢嚟嘅。再劈落去嗰啲咧，就通常都系假嘢， 分 唔到啊！咁 嗰次我哋做节目啊嘛，我哋上几次做节目，啲人问我哋酒贵唔贵？酒贵唔贵？唔系问题啊，酒真定假嘅问题。 系啊，我识有一个老板嚟噶，喺上海啦吓，就佢成日同我讲话，成日周围即系好洋啊，咁佢话，我饮啲红酒。冇两万人一支都唔饮啦，咁样我真系亲眼成日扑佢系好夸张，系一盘一箱一箱嘅两万蚊一支嘅红酒买翻嚟嘅，但系我好相信其实佢即系成日俾人老点咯，即 系 好多其实假嘅都系， 系 我就净系有能力可以分辨到真同假嘅喜力， 觉得真同假酒咧，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咧。就唔係啲酒係加水或者點樣， 甲醇 係啊，甲醇 係啊， 呢個係最大，因為點解你飲咗嗰啲係會隨時會盲同埋會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就大家要小心咯，即係劈酒喺大陸嚟講。 我最近睇嗰個調查咧，佢話廣州嘅呢、這個嗰啲食肆同埋嗰啲夜市啊。有80%嘅酒都系假噶， 喂，唔出奇啊，真系啊！其实啤酒好多都假噶，即系我话咧喺上海咧，我经常饮到嘅喜力都系假噶，一饮出嚟就分得到噶，即系冇得搞噶，直情系，即系冇办法噶，都系嗰句啦，你喺大陆住嘅。即系你嗰个身体机能自己要调节下咯，即系如果你冇呢啲抗体咧，你会死得。 我净系问，咪同你沟即系研究一样嘢啦。喺大陆如果做倾生意咧，唔饮酒得唔得咧？ 大陆倾生意唔饮酒啊？哇！你见我停咗咁耐都知啊，我真系谂唔到有咩机会。 我试过有个朋友系唔饮嘅。咁但系 anyway 佢倾啲生意都唔掂咯， 唔系除非佢系大老板咯， 系啦， 大老板话事唔饮酒今晚咁咪真系个个唔饮酒。 你讲呢样嘢咧，我哋以前听过一个讲法就咁样咧，如果你倾大生意咧就可以唔饮嘅，但如果你倾小生意或者中等生意就饮好多嘅， 饮好多啦，即系你唔饮得咧就好蚀底嘅，其实喺大陆咧 系啊， 即系我喺边度都系一样嘅。我谂喺上海会好啲嘅，上海人就饮酒咧，我唔觉得系几唔觉得好劲，即系我谂最劲嘅系北方人啦，同埋台湾人咯。 台湾 咁你喺广东省做生意，其实饮酒都会饮得好犀利嘅。 我谂就广东省， 因为台湾多， 如果你倾同台商倾咧，就都要饮啦。咁但系如果譬如话你去到内陆咧，就基本上一定要饮噶。 系啊， 你譬如去到湖南啊、江西啲咧，就即系冇得走鸡噶啦。咁如果譬如东北更加唔使讲添啦，东北就即系有得几杯就乜都得噶嘛。 系啊，仲惨就系因为啲酒度数高啊。其实即系有时咧，佢攞出嚟咧，哇！我就已经好惊，咁但系又要死都要饮咧，就真 系 好惨。 唔系饮靓酒都冇乜所谓，但系我就自己觉得咧，佢饮啲酒唔系太靓咯。咁即系呢个我就觉得系，如果倾生意即系搵啲高档啲少少去倾啦。就因为点解咧？你倾得多嘅时候咧，其实好伤身嘅。系嘛？即系一日边度饮咁多啫？ 冇办法噶啦，即系。量力而为啦，自己 但另外除咗呢个即系饮酒文化之外咧，语言方面咧，北京嚟讲咧有 哦呢、這个又系好 同其他地方又唔同啊， 几辛苦。 嗱，我初初去听咧，我都唔系认真听得掂嘅一下，甚至我到今日讲，到今日我都唔系认真听得掂。 我今日咧就好啲，我谂我有80%到啦，即系如果同一个地道，同埋咁样。而家嘅北京人咧，我唔知点解啊，又系，但我都发觉就系呢几年咧，北京人嗰啲 地道嘅北京话咧系。系淡咗嘅吓，如果早年去咧，我记得就好大镬嘅就系，因为点解咧？北京人讲国语咧，就佢哋所谓嗰啲叫标准嘅国语，就系佢哋讲得好快啦，同埋咧就系佢哋卷嚟卷得好犀利啦吓，全部嘢好似佢好似含住粒核咁样讲嘢咁样出嚟噶嘛。咁我以前咧，我有个习惯就系咧，我十几年前去嘅时候咧，咁嗰阵时我普通话又唔系好叻啦。咁我通常咧就一开会咧，咁我就嗱，大家唔好意思，我就会攞张纸出嚟，攞埋纸笔，我话嗱，如果我听唔明，麻烦你哋唔该写啦咁样。咁我早期都仲好惨就系，佢写全部写简体字，仲系好料啊，连写都睇唔明啊。咁所以咧就比较即系好辛苦噶。我早期嘅时候其实好怕去北京做嘢嘅，即系开会嗰啲我就好惊噶。咁就喺上海就冇呢啲问题，因为点解咧？好多香港人听惯嘅国语咧就系。台湾嗰只啊嘛，咁上海嗰啲国语就好近似台湾人嘅，即系譬如尤其是啲女仔讲嘅上海女仔讲国语咧，你就觉得好舒服嘅，因为佢哋嗰啲娇滴滴嗰啲声音，即系香港人系听惯嘅，即系嗰啲邓丽君腔咁样嗰啲咁样，咁所以咧就喺上海就冇乜问题咯。 唔系呢个要补充一样嘢咧，上海话咧，如果佢真系即系地道嘅上海话咧。其实同而家上海系唔同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而家嘅上海已经沟得淡好。 而家年青一代嗰啲上海人，佢哋就算佢讲上海话咧，佢哋听唔明嗰啲喺浦东嗰啲真正嘅地道上海人嗰啲嘅，佢都听唔明嘅、啊。其实冇乜唔出奇噶。我哋广东人都系啦，我哋啲广东话咧，如果你就算去到东莞啦，近近地去东莞咧，有好多嗰啲老人家讲嗰啲广东话咧，我同你都听唔到噶。一样嘅就即系譬如啲音歪晒啦，同埋佢哋嗰啲讲嘅嗰啲口语系唔同我哋嘅。譬如举个例子，食粥咧，佢哋唔系讲食粥嘅，佢哋讲饮粥嘅。咁、但系仲要系饮粥两个字，嗰啲音系歪晒嘅，咁你系听唔到嘅。呢、个系我谂好多地方都系即系都有呢个问题。 即系有一个咁嘅即系变化喺度啦。吓、啊，咁我自己觉得可惜啲嘅，因为即系以前嘅京片子咧，即系如果你话标准嗰啲，其实都几好听嘅。 好，系啊，系啊， 即系好有特色喺度啦。 系啊，其实北京有好多呢啲即系我觉得好精彩嘅嘢啦。咁但系而家你又揾唔翻噶啦。即系如果你我成日好提议人哋啊，我好中意睇一个作者嘅书嘅，嗰、那个就系林语堂。啊、即系我今日都带一本上嚟啊！咁其实我好中意睇嘅，就系点解咧？就系我觉得林语堂写北京系写得好好。如果你想揾翻以前嗰个北京咧，即系你睇咗啲睇好多林语堂嘅小说啊，同埋《 京华烟云》啦， 《京华烟云》啦，或者系呢本我今日带上嚟嗰本叫《辉煌的北京》，佢系讲北京嗰个城区成个旧城嗰个面貌咧。你睇完呢本书咧，你真系会知道以前北京嗰个面貌系点啊！今时今日你冇噶啦，系揾唔到嘅。吓、 好，咁咧就嘻嘻咧就问我哋主持。你觉得湖南人又点？咁咧，我呢个可以讲咧，我都去 答过噶啦，我哋都好似 我再讲一两句，因为我去过啦，我个长沙做一轮嘢啦， 我都去过 吓。咁咧就湖南人咧，基本上咧就唔系做生意嘅材料嚟嘅，即系所以同湖南人交道咧，咁就你懂得佢心理咧，其实都唔系太难搞。但系可惜嘅地方咧，就系湖南咧，其实就商机不多。据我所知咧，而家其实系佢都仲外商去咧，就日本人都有嘅。 湖南就都有好多厂嘅吓。如果我冇记错就有啲陶瓷嘅厂咧，就都颇多嘅，即系湖南。咁就 湖南边笪咧？边度啊？ 咁我又唔系好记得，即系因为我多数我去咧就多数都系去长沙，咁但系长沙就冇乜厂嘅。 系啦， 长沙就好旺。 长沙就唔系一个 长沙系玩嘅地方嚟嘅啫， 就旅行嘅地方嚟嘅。 系啦， 咁我可以即系强调一样嘢咧，湖南人咧系好强悍嘅，即系应该点讲咧？就系、是、嗰个性格本身 系 好硬正嘅。系 啊。 咁如果你话譬如去玩嘅时候咧，即系去长沙咧，咁有咩地方可以去咧？就当我就去过呢个骨子洲头啦、即系长沙骨子洲头啦。咁你如果记得呢、這个即系毛泽东有首诗咧，就系、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骨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咁就喺嗰度写噶啦。 系。 咁我去到嗰度咧，就是、一个小岛嚟嘅啫。 系。 咁嗰度湘江咧，就是、当年阿毛主席嗰度游同几个同学仔去游水嘅地方嚟嘅。 系。 咁看萬山紅遍咧，喺嗰度望過去咧，原本咧就紅色嘅，不過而家已經唔係紅色。呢個點解我要講咧？就印證翻即係好多地方咧，北京啊， 係啊，面目全非。 你而家唔去咧，做主席根本 係啊，好多都係啊，好多係啊。即係譬如話我試過有一個笑話就係、是、我以前譬如讀唐詩咁啊，讀 秦淮河咁样啦吓，但系哇，跟住然之后去到秦淮河咧，发觉嗰条鱼系一条真系一条臭佢，吓，我即系我立揾咗好耐，哇，再喺度谂呢个呢、這个系咪呢个咧？系咪呢个就系秦淮河咧？哇，真吓鬼死，原来真嘅， 唔紧要嘅， 即系好多呢啲好多呢啲例子。 嗰时唔系揾秦淮河，秦淮河系揾呢个秦淮八艳嘅啫，都有嘅，而家仲有嘅。 系， 帮我讲下北京先啦，因为其实我哋想讲讲咧，喺北京做嘢或者北京做生意咧，嗱，我哋一路感觉咧就北京一个政治城市嚟嘅，其实以前嘅商机不多，但系近年咧话俾你听，即系不断飙升。 系 呢个咧系点样咧？系同呢个上海形成一个强烈嘅对照，尤其是喺嗰、那个即系驰援浮列车， 系 即系唔准起之后咧。其实我又听到一个讲法，就系佢系想喺北京咧附近。天津嗰度咧，系想搞一个新嘅经济圈出嚟。你其实你有冇咁嘅？ 天津有呢、這个就唔系诶讲话搞天津咧，就听咗好耐噶啦。基本上而家都落实嘅。咁但系啊，即系我嘅睇法就系咁样啦。我觉得咧就喺北京做生意系好艰难嘅，比上海系艰难好多。我亦都唔我自己嘅观点就系、是，我唔觉得北京可以搞到一个第二个上海出嚟。原因有好多，第一就系我觉得个地理问题啦，即系。我从来咧就我喺喺北方咧我到而家为止我就见到一个比较成功嘅例子就系大连嘅啫，其他嘅地方咧好多都吹过话即系想搞个商业啊，搞个商业啊，冇乜边个成功 嘅。我本身大连其实个天然条件好好， 因为佢有海港啊嘛， 天然条件 咁，天津都有噶，但系天津咧我系觉得悲观嘅，即系因为我成日去我都成日去天津嘅，我成日嗰个 trip 咧就那个路线就系咁嘅，我就好中意咧就喺我因为我住喺上海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喺上海咧就我唔搭飞机去北京嘅，我就好中意咧，就系买就坐火车，咁咧上海去北京嗰班火车就好时间嘅，就夜晚七点钟，咁跟住咧我就可以日头做完嘢，差唔多放工时间我就上火车食餐饭，跟住瞓觉12个钟头，第二朝七点零钟就去北京，咁然之后我做几日做完嘢之后咧，我就会喺北京就落天就坐两三个钟头车就落天津，咁啊又做嘢，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喺天津走嘅，咁所以我都成日去天津，但天津咧就基本上好难搞，因为本身佢基本上嗰啲配佢嗰个城市嗰啲配套。是很残旧的，因为个城市真的已经是落后得几犀利的，所以如果你说现在要搞其实 是有困难的。 嗯、 至于说你说北京呢，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呢，我间公司曾经有个 office 在北京的，到最后都是要执埋。原因就是有很多原因，第一就是在那里请的人呢efficiency 咧係好係比較差， 我要補充一下，北方人咧做嘢其實就 好慢啦，即係個效率 唔係太有效率。 嚇，即係如果你香港人咧，你就會日日好猛嘅， 激死你。 係啦係啦，咁同埋咧就同埋一個就係個大氣候問題啦，因為就係好多啊。international 嘅公司基本上佢哋 set 嘅 head office 冇辦法，佢都係喺翻上海。咁所以我間公司以前就係做禮品嘅咧，咁就冇辦法啦，都係要跟大隊，就要都係要接埋個 office 就走翻落嚟即係上海呢邊咯。同埋咁然之後呢幾年咧，我一啲玩具嘅零售生意喺北京做嘅，咁就係即係喺大百貨公司啊，然之後就有單有攤位啊賣嘢咁樣嘛。咁比相對其他的城市呢，北京是很难做生意，因为我刚才讲的原因就是说它的消费的那个习惯模式呢跟上海广州是非常之不同的，即是它的人是真的放假不会去第二个区的，它在因为它自己那个区的活动范围已经很大，然后有它需要的东西，它们真的很少会跨区这样走来走去，还有因为北京真的很大，交通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呢如果要做零售的生意也是很辛苦。 北京有多少人啊？ 你问到我，下次话俾你听， 应该过一千万啦。 绝对啊，绝对过一千万啦，绝对过一千万啦。 唔系，同呢个咧叫补充一样， 但系分得散啊嘛，地方大。 香港咧系好特殊嘅，咁香港系好多山嘅，即系以前我唔出得，即系少出外国其他地方咧，我唔知 系。 冇一好少城市咧，尤其大陸咧，係好似香港唔係多山。 係，呢個特色嚟啦。係啊，北京就又係全部平噶嘛。 全部平原嚟噶嘛。 係啊，同埋你一個區過一個區咧，你喐下咧，即係都要揸車都講緊一個鐘頭咁，係棒地嘅嘢嚟。咁所以啲人係唔係咁容易走嚟走去嘅？即係呢個係香港人理解唔到。 係啊， 係啊， 嗯。咁同埋即係打工方面點？ 打工就生活水平应该相对是低过，即是那个比如说你讲打工人工啊那些就低过上海嘅。 唔係，但係譬如你當香港人去打工啦， 香港人打工 而家都多，而家都多咗啦，佢啦，多上上。 你講嘅點係點樣先？ 譬如話你有啲港資或者外資嗰啲， 即係你話香港人上去做嘢啊？生活嗰個質素冇上海咁好咯。 係啦， 嚇，因為又係因為个地理环境啊，你变咗你个活动范围唔大啦，咁啊睇你就住喺边度啦。呢几年就好多嘢就方便咗少少，方便咗少少，即系我谂系因为即系奥运嘅问题啦。咁就譬如话租楼，我又觉得啲租楼嗰啲质素好咗啦。咁 呢个系拜托我哋香港港商上起咁多楼 啊嘛。系啊系啊系，唔系同埋啲业主而家系 professional 咗嘅，即系同上海嗰啲追住上海嗰啲嚟嘅。即系譬如话，因为老外又多啦，咁啊变咗就同上海差唔多，就系佢哋要租层楼出去，佢一定要装修到好靓，买好多好嘅家私，咁你一入去就可以住得咁样咯。 我自己个感觉咧，我觉得系北京啲楼系大过即系其他， 梗系啦，系大到 宽敞啲， 仲大过上海啊！上海我谂你揾一啲70-80平方米。系嘅，唔难咯。但系如果你喺北京，你揾70-80平方米咧，系几难嘅。啲楼系好大嘅。 我自己嗰次嘅经验，我去朋友去住咧，我去住嗰度大成2000尺度。 嗯， 咁我谂，但系佢唔系算好大喎，喺嗰度嚟讲又 系啊。同埋如果你 short trip 而家去上海去北京咧，就呢几年酒店好贵啊。 哦，呢度 呢度 大陸嘅酒店度好多都貴。 不過可以提供一個如果係大家想經濟啲嘅咧，有一個都幾好嘅。我諗你都會聽過就係而家有一個連鎖嘅，唔係168，係瑜伽你應該有聽過啦。瑜伽喺中國即係好多地方都有酒店嘅。咁嗰個係 short trip， 如果你想經濟啲咧，係唔錯嘅一個酒店。喺北京咧就瑜伽就喺菜市口嘅。即係以前斬頭嗰個地方，咁就 譚志同喺度斬頭， 譚志同啦，啊邊個仲？汪精衛都係爭啲喺嗰度斬埋啦嚇。 汪精衛就毒死， 都係菜市口 嘅 好似。 唔係，汪精衛被毒死嘅喺日本，即係日本。 唔係，佢年青嘅時候 爭，即係咩？第一次刺曬 蓋哥爾士松茸作楚囚嗰個嗰度嗰時啊嘛，嗰個嗰陣時啊嘛。咁就喺菜市口嗰度咧就有一間瑜伽嘅，咁嗰間唔錯嘅。你上網咧，你打瑜伽兩個字咧。就如果有家庭个家， 仲有咩嗰间咩七天连锁酒店啊？啊 Seven Day 啦， 啊 Seven Day 啦， 同埋Seven Day 唔系168咯，好似咪168啦，仲有冇听？ 另一间几多？168我系最近先见嘅。 哦，168好耐噶啦，其实，但系168就好稳笨嘅。168咧就实情就冇168嘅。 系啦， 咁最起码咧200多蚊起码嘅 个名嚟啊，经过168系个名嚟，唔系个房租嚟 嘅，系好扑街嘅。我话俾你听，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上海摆展览，成个上海冇晒酒店，咁跟住咧就我帮个鬼佬去，系真事嚟噶，唔夸张。咁跟住佢就话，我就帮佢 book 酒店，咁我就问佢几多钱，佢嗰次就话。168，哇咦咁正啊168，168蚊美金啊，係真㗎喎，我真係好离谱㗎真係呢间酒店。咁瑜伽呢就几好㗎，瑜伽呢就都係80多蚊人民币一晚㗎，咁你而家好难搵㗎喺北京。 好大佬80蚊。 同埋乾乾淨淨奇奇嚟嚟。 但你仔讲后面我知80蚊我係唔敢住㗎，因为。 唔係我可以推荐俾大家，就係我住过两三次啦，係 OK 㗎。 有冇曱甴啦？ 冇，咪係就几好嘅一间酒店嚟 㗎。Okay， 多多维又有啲新嘅料报啊，天津人比较安于现状，咁啊唔系咁想发展，所以比较咧少有发现有天津人。但系知唔知咧？点解会天津会开始嘅？会呢、這个即系起头咧？就是溫總理嘛， 係啊係啊，其實你佢有厚道啦 ，Doctor Elway。其實天津人唔係安於現狀，係懶啊，係懶到出汁嘅真係，係啊，即唔係，但係其實普遍北方人都係咁啊，因為我覺得係冇辦法啦，尤其是而家真係仲大鑊。譬如話啊，而家個天氣啦，夏天嘅時候，你而家今年。我就嚟又要去北京，我都驚，即係我好怕熱。咁啊，而家啱啱夏天開始已經39度啦。咁啊，夏天因為太熱，咁佢哋嗰個效率又慢啦。到冬天又唔使講啦，冬天又因為好凍啦。咁所以其實一年到晚佢哋嗰個效率工作效率都好慢。咁所以你要搞經濟其實好大鑊。 春天不是讀書天啊嘛， 係啊， 綿綿 啊， 正好 而家好恐怖啊！話俾你聽，今年我諗我預計即係北京其實最熱可以到40多度嘅。咁又幾得意嘅，我唔知道北京係咪，不上海就係咁嘅。上海咧就佢哋有條例嘅，即係如果係超過40度咧，咁咧就可以翻工咧，你就可以唔使翻嘅。咁咧所以咧，上海嗰個 official 嘅天文台咧，就每一日好熱，即係最高峰期嘅時候，每一日都係39度嘅。 就唔会系四十度嘅。 系啊系啊，好事啊呢个。 系啊， 永远唔会打爆波。 永远系，永远你都系要翻工嘅。其实即系有条泥喺度，就睇完冇条泥。 但系咧，我觉得近年咧上海真系热到啦，如果热起上去真系好恐怖。 我咁讲。如果香港、上海、北京比咧，我寧夏天我寧可留翻喺上海。上海嗰種熱咧就係、是、佢比較乾嘅，咁咧就佢而佢嗰個熱度咧係三個呢三個地方介乎中間度啦，都係熱嘅，但係佢有風嘅，因為我諗係因為有 近海 嘅近海啊，咁所以係舒服啲。咁香港我係覺得最討厭嘅，因為香港地方細啦，空氣差啦，太密集冇風啦，咁但係我翻到香港就好辛苦，同埋濕啊，濕過係最攞命。咁北京咧。就三個地方裏面最熱嘅，即係嗰個感覺。你如果日頭行出街咧，就即係唔好帶啲降帶手錶咯，即係會辣死你嘅。係曬落嚟嗰個太陽曬落嚟咧，係零舍刺熱 嘅。使乜幾乎係咪只可以蒸熟嘅蛋啊？ 有機會噶，有啲中東 feel 咯，即係中東又係咁樣噶嘛嚇。 但我懷疑呢個唔係早期北京嘅嘢， 唔係噶， 係近年先嚟。 梗係唔係啦？嗱即係又講兩句啊，即係你睇林語堂嘅書咧就好得意啊。林語堂咧就好中意北京啊。咁佢就佢嗰啲形容北京嗰啲嘢咧，你而家睇翻直係笑話嚟嘅。即係譬如話佢話冬天嘅時候北京咧就係、是、藍藍嘅天啦，天朗。气清啦，吓咁而家冇可能， 冇可能。 夏天咧就好清凉啦，好清爽啦，有雨水啦，好舒服啦，冇晒噶呢啲嘢，梗系冇晒啦。 唔系，所以咪讲咯，即系太后生一啲咧，我谂你真系。错过咗机会， 错过咗啦， 即系就算你而家去咧，好多嘢你都 见唔到 啦。咁但系 anyway 咧，我觉得咧，即系都系尽可能系有机会就去一去， 有机会去一去噶。我觉得北京如果单系讲旅行咧，一生人应该要去一次嘅，即系因为即系。佢真係有啲歷史嘅味道喺度咯，即係唔同上海就你講上海，屌你講到幾以前啦，你咪最多咪頂曬籠講到許文強嗰個年代，即係二十年代到，但係北京一講就講幾百年喎，咁你見到好多嘢，即係係好得好正咯，譬如話普普通通有啲城門啊，有啲嗰啲咁嘅咩德勝門啊，乜乜門乜乜門嗰啲，咁你即係去體驗下啦，我覺得係幾好玩嘅。 啊咁啊，最後都要講一樣嘢啦， 係 天安門廣場啦， 係 即係我係去過嘅。 唔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啫嚇，因為我諗我細過你係咪㗎？ 梗係啦， 你有冇89年去過㗎？ 冇，我但係我都係嗰幾年之後過去咯。 嗯， 即係我特登係去睇一睇嘅。 嗯， 咁。即係當然你知道啦，嗰度仲有嗰個即係毛澤東紀念館 啊， 其實而家都好多人去嘅，好多人去嘅。 係 咁嗰度，我諗就作為即係中國人都要去睇睇。 你第一次去天安門嘅感覺係點樣？ 好大咯， 嚇， 好大啊！係 有冇啲感動嘅感覺？ 有， 每一個人都，即係我哋， 你話你 共產黨都有， 係啦，你話你唔去得，即係你去得第一次去咧，我諗。絕大部分都有呢個感覺， 係啊， 即係你個心會跳， 係啊，因為嗰個震撼唔係好緊要，即係譬如你又是香港人，因為你冇真係咁大個仔冇見過啲咁闊嘅路啊，嚇、啊！我仲戇居居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四點零五點鐘起身，跟住去睇 星期 ，睇過一次啊， 嚇！我冇你咁神心嘅，不過我就係晏晝去嗰陣時候， 我唔係神心，我當個 show 咁樣睇，即係幾好睇嘅， 幾好睇嘅。咁啊，我去嗰時候咧就冇乜特別嘢。但系就系好大嘅，即系个广场本身系好舒畅啦吓。 系啊， 咁呢个听讲就即系毛主席都系特登要整到咁大啦吓。咁 同我哋都系共产主义嘅嘢啦。 唔系佢系要啲即系搞啲大型嘅 show 嘛。 系啊， 所以即系打。同埋咧，你会发觉咧，即系如果系大陆咧，即系个格局咧系唔同香港。点解我要bring up呢个天安门呢样嘢咧？就即係如果你去啲比較大嘅，即係佢特登要起啲大型嘅建築物咧，其實係好宏偉嘅。 嗯， 我舉個例子，長沙火車站係。 係啊， 即係呢個係特登係因為毛澤東要即係要嗰度起。 係而家啲人唔使講添啦， 咁所以起身就好威宏偉啊！ 而家喺中國咩城市都有呢啲大型建築㗎啦，即係嗰啲大廣場啊、大嘅政府大樓啊嗰啲。 但係咧就唔同嗰陣時嗰種味道。 唔同， 即係而家你起呢啲咧就即係冇嗰時嗰種。 你揾唔到似天安門嗰啲咁即係好係第一次係好值得去嘅，即係我好大推薦嘅。 嗱，我睇下咧，其實我哋講北京。咧就应该唔知讲一集噶啦， 讲唔晒，其实我讲少少嘢。 讲即系讲，即系皮毛好多嘢啦。系咁，所以咧就阿坚师仔，你做落去啊？ 错， 我少惊啊你。 我都话我应承咗台长 啊 嘛。 系啊，即系你有时身在大陆咧，我惊你翻唔到落嚟啦。 哇，你冇咁做。 咁我最后读埋阿 Dolly 咧，我就即系交俾阿何姨啦。 好。 咁 Dolly 咧就用冰冻嘅啤酒都可以搞掂好多北方人。咁因为佢哋唔好再饮，冇兴饮冻。 又啱，系啊 ，Doctor Eric 都啱，系啊，因为咧，雪冻嘅啤酒咧，其实喺北京系好难揾嘅，尤其是系冬天啊，嗰啲啤酒系，如果你嗌冰冻嘅啤酒咧，人哋以为你黐线噶，咁啊，我哋香港人就习惯一定要饮冰冻啤酒， 我哋 有啲人雪嘅 冰 冻 啤酒咧，原因咧鬼佬系饮冰冻啤酒啊，咁即系北方系暖酒嘅，唔会饮， 系啊，佢即系饮热啤咯，叫做。 佢哋好似飲熱啤噶， 但系我同 Doctor Eric 講咯，即係如果你諗住揾冰凍啤酒嚟懟大陸佬嘅，不如就用我個方法啦。嗰啲有氣就懟死佢，因為你揾冰凍啤酒其實唔容易咯。 我就一句簡單，我係唔飲。下禮拜再見 ，OK， 拜拜。